我是陈丽杰， 嗯， 我是时代华文书籍的林清玄先生的图书策划人，谢谢大家。 嗯，第三位呢是来自时代华文书局的编辑王立刚，也是同时是这本这三本哈美学三书的图书编辑王立刚，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我是王立刚。 嗯， 我是事业三部的执行编辑，是林清玄美学三书的三本书的执行编辑。 嗯，哎呀，今天其实我们直播间当中请来的这三位老师哈，都是跟同样的这一个人相关哈，就是关于林清玄。今天我们要聊的也是这位很传奇的，被称为中国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的这样一位作家。那其实说到了这三套书，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首先拿到的第一感觉是真的很美，不舍得去打开它，因为觉得它的封面、它的设计就像是要收藏的一套书一样。我们先请宋总介绍一下哈，当时怎么想到来做林清玄先生的这一系列的美学三书。而且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历年其实关于林老师的书在咱们内地的出版应该说也是蛮多的，而且大家也非常感兴趣哈。那这一次怎么想到要重新出版？那这些丛书是他林清玄先生的新作呢，还是属于他之前的作品？我们做了一个重新的筹划呀、策划来整理。嗯 嗯，好的，那个谢谢鸡蛋。我们那个这套书呢，我想呢有几点。第一点就是林先生的散文质量确实非常高，很美，很受欢迎，这是呢基础。第二点的话呢，就是它符合我们华文书籍的生活美学系列的这个、那个作书路线了。 嗯 啊，就是我们在之前出版了一系列的，比如说宁远的生活美学系列，蔡澜的生活美学系列，还有这个汪曾祺的生活美学系列，还有梁实秋的，我们今年也推出来了，还有这个其他的，还有像陶二， 嗯， 像直觉先生，这些书呢在市场上呢都获得了读者的好评，销量也都不错。 嗯， 所以呢我们那个觉得林清玄的书呢比他们呢层次更可能比他们有的人层次更高一些。 嗯 啊，所以呢我们也觉得呢把林清玄的散文呢那个介绍给大家是非常符合我们华文书局的这个出版路线的。 嗯，说到了这个生活美学啊，是近年来特别流行的一个词。生活美学都包括什么呀，宋总？咱们这套书的定位，这三本书哈，到底讲的是哪方面的生活美学？ 嗯，这个生活美学呢，是我们华文书局提炼的一个作书路线。 嗯， 在市场上经过几年的这样的检验，非常成功。啊，这一套书的那个总策划就是我们陈丽杰先生，那个陈丽杰、 女士。 对， 嗯， 然后这个，从几年吧，前年开始，在市场上呢都持续热销。 嗯， 啊，今年呢，我们那个重点推出的就是林清玄先生的这三本书。林清玄先生的那个作品，他讲到美学的地方呢。主要那个有一篇文章叫抹茶的美学。 嗯 啊，但是的话呢你要读他的文字呢，他可能每篇当中都浸透了美学的思想， 嗯， 美学的眼光，美学的情感。所以呢我们把他那个做成把他的那么他的作品特别多，他写了100多种书、嗯、他可能是台湾最高产的作家。 嗯 啊，他也是在30岁之前就拿遍了台湾所有的文学奖。 30岁之前就拿遍了台湾所有的文学奖。 17岁发表作品，正式进入文坛大概应该算到20岁。 哇、嗯！ 也就在10年或者叫13年嘛。 嗯。 之间拿遍了台湾所有的文学奖。 嗯。但这个人还很传奇哈、啊。这个30岁之前拿遍了所有的大奖，功成名就了。他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宋总介绍一下哈。 对，就是他在 32岁。 对，在那个就是。入山去 修行了， 修行去了、 哦、对、 那个学那个学佛， 嗯， 学了3年吧， 嗯， 然后下山重新呢那个执笔写作， 嗯 啊，从此之后他的这个思想上呢又有一个变化，一个提升。 嗯， 是这样， 没错。林清玄确实是一个很传奇的作家，32岁辞掉了工作入山修行，35岁出山四处参学，从此他的作品当中就出现了很多既有出世的这种思想，但是有入世的态度。 嗯嗯， 就是说我们现在生活在都市里的很多人群，他们就包括我们本身哈，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职场人士啊， 就会有一种感觉，是有些时候会有烦躁的感觉，有些时候会有纠结的迷茫的时候，但林清玄就针对我们这些问题，他做了一系列的关于他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作者，他并没有高大上到让我们觉得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去谈那些坐而论道的东西，他是真正的用入世的心态在帮助我们去解决出世的心理状态。我们再问问丽杰啊，这本书当时这个发行的时候是属于林清玄老师的新作吗？ 大家好，这本书它收录了林清玄生就是跨度特别大的这个创作周期的文章，从他17岁到目前都有，然后有最新的文章，也有老的文章，其实关键是老的文章组成，然后组成考虑主要是从生活美学这个角度去做，生活美学刚才也提到是什么，其实我们觉得就是衣食住行，就是读书，就是你看电影，就是你当下的生活，虽然就是林先生他确实是以学佛的这种心态去写文章，但是他文章中处处都是回归到生活，我们怎样去生活，怎么样面对我们此时此刻的内心， 就是说其实林老师的作品当中所传达的这种感受并不是就是我刚刚说到的离我们生活非常遥远的一种好像是幻想当中的或者冥想当中的事情，它其实是告诉我们一种生活哲学，所以在这一套生活美学的三部曲当中啊，其实它是包括了生活、人生和情感美学啊这三套系列丛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以前所看到的林老师的很多作品呢，可能都是有一点，就是他的名字会很短。这次其实我们的这个书的名字是一句话，是吧，宋总？这是我们特别设置的，是吗？ 对，就是说那个。我想在这里跟大家说的呢，就是说我们推出的这三本书可以说是老书，因为它收录的都是林清玄先生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章，也可以说它是新书，因为它是我们用心把它重新编辑、重新组合、重新做的，就是刚才一丹就说以前呢我们这个国内大陆也推出了很多林清玄先生的 作品， 但是的话呢，他们都是那种，就是原封不动的整本的引过来的，就是那个我们这个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也可以说它是新书。我们是根据生活美学、人生美学、情感美学这三条线，把他的文章从他那么多的文章当中，一篇一篇的去挑出了这样，一共是60、70、60。一篇大概200多篇 哈， 两百出头文章，分为那个三个，放到三本书里边去，每本书都有一个主题，都是围绕着我们这个那个生活美学的这样一个思路去做它。从这个角度说，你也可以说它是新书，因为它给每篇文章都赋予了新的生命。现在你在我们书里面去读林清玄先生的散文和在别的出版社拿到的书去读，你感受就不一样了，对吧？ 其实我觉得是每一家出版社都有自己的风格哈和定位，可能对于时代华文书局来说，之前我看过你们做的蔡澜的系列丛书，印象就很深刻，那这次再看到林清玄的作品眼前一亮，因为这个书的装帧其实很特别，它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非常亮丽的颜色，而是应该说是非常古朴的，是那种像牛皮纸一样的，然后就是白色和这个有点像棉布的那个感觉的颜色哈，所以我觉得这套书其实是很古朴，但是呢它却带着散发着一种这个清香的感觉，这种品味的感觉哈。我们再请这本书的文字编辑立刚来聊聊啊，你是首次来做林清玄老师的书啊，之前那个对林清玄老师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以前就觉得他像一个道士，就像一个隐士那种的感觉，他市面上的书都是以那种禅意散文的风格来宣传来定位的，所以我们做他这本书的时候想跳出这个既有的这种定位，我们要赋予他新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在做内容的时候已经做到了把它分成生活美学、人生美学和情感美学，我们在做包装的时候、装帧的时候也要把它明确化、明晰化、区别化，所以我们这个在做装帧的时候就找了国内非常知名的图书设计师，就是熊琼，熊琼他是 国内最著名的图书设计师之一，他有很多的图书设计作品都获得了中国最美的书这个奖项。这个奖项是在图书装帧界是顶级的，顶级奖项。 嗯， 然后他设计的书多数都拿到了那个畅销书的奖， 嗯，大奖哈。 嗯， 那其实我也很印象深刻的是这里面的插图，这个插图呢应该是叫水墨画吧，是吧，李刚？ 它不只是水墨画，这个插图作者是叫王小林， 嗯， 他是浙江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视觉传达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他是很有功力的人，他出版过一些边走边画，就是他出国旅行的时候他不用摄像机记录那些东西，他用笔画出来、然后他用的画笔不跟很多那个普通的插画作者用的电脑上画或者用普通的画笔，他有时候会用板刷之类的东西、就是他非常有创意。 嗯，所以我们其实看到这个画作当中的很多画，它既有水墨画的特色，同时它还有一些意境的表达。 对， 嗯，我觉得颜色呢都是淡雅为主，但都不是简简单单的是黑白色，它也有一些彩色在里边。 是， 所以这本书的造价还是挺高的，我觉得哈。对，那其实说到了这三本书到底是名字是什么哈，我们再让这个宋总来介绍一下这三本书的名字。 嗯， 其实这三本书的名字挺特别的，都是一句话，是吧？ 嗯，对对对。 嗯， 你看这个，我们讲这个凡事喜悦，自在生活。这里边收的那个文章呢，这个大概70篇左右吧，它就主要就是讲那个生活方面，它从生活的角度来谈论它的那个美学的那个表达，它美学的体验。生活就是柴米油盐，对吧？这个那个日常的这种那个居家呀、行走呀这些东西，但是你看这个林谦先生。那个他用他的心去感受这个生活，从最普通的可以说一花一叶一草一木， 嗯， 这个乡下这个人们去种树啊种花呀，或者他去逛花市啊等等跟人聊天呀，哎，他就从这里边呢写出一篇非常优美的文章，这里边都是我们说的都是这一类的文章。 嗯， 你就感受到生活的美学是处处都在的。 嗯， 哎，只要你要就是说，我觉得他就传达一种什么呢，用心生活， 对， 到处都存在美学，就都是有美的。 嗯，就是其实生活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对对， 其实说到了这系列丛书啊，凡事喜悦，自在生活，这是第一本。我一定要为大家来读一下它这个开篇词哈，特别的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第一套书的这个它的这个系列的调性哈。它是这么说的，生活的喜悦就是培养凡事求好、凡事知足的态度，享受清淡的欢愉，这是一种好品质的生活方式。生活品质是一种求好的精神，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寻求最好的风格与方式。比如工匠把一把桌子椅子做到最完善而无懈可击的地步是生活品质，农夫把稻田中的稻子种成最好的收成是生活品质，家庭主妇买一块豆腐花最便宜的钱买到最好的豆腐是生活品质。凡事喜悦是能体味清淡细微日常的快乐和幸福，是对人对事对万物都有一种珍惜之心和喜悦之情。真正的生活是喜悦而自在的生活，就是最好的生活。我不知道让这个三位哈，在这一套书当中，就是第一本《凡事喜悦自在生活》当中，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篇章是什么？有没有特别喜欢的？可以给我们朗读一下哈，给我们讲一讲当时读到这篇文章的心情。嗯， 这个 宋总， 这个我来给大家读第57页《学看花》这篇文章当中的最后一段，在61面。嗯，会看花的人就会看云、看月、看星辰，并且在人世中的一切看到智慧。会看，就要先有细致的心，细致的心从细行开始， 细行犹如划起一支火柴，细致的心犹如被点燃的火炬。火炬不管走进多么黑暗的地方，非但不和黑暗同其黑暗，反而能照破黑暗，带来光明。火炬不但为自己独自照亮，也可以分燃给别人，让别人也有火炬，也照亮黑暗。此所以莲花能出污泥而不染，此所以仁者能处毒室而不浊。细行能成万法，所以不能小看看花，不能明知而走错一步，万一走错了要赶紧忏悔回头，就像花谢还会再开，就像把坏的枝芽剪去是为了开最美的花。那么让我们走进花园学看花吧。 宋总读的这一段呀，正好是应了我们这个时节啊。现在我们北京的这个大街小巷都开满了鲜花， 对 对， 尤其路的两旁很多的蔷薇， 对 对， 让我们感觉好像到了一种这个婚礼现场的感觉哈、啊，全是鲜花，所以我们要到花园里去好好看一看，感受一下大自然之美。那其实我对这篇文章的印象也很深，我对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一句话的印象就是，会看花的人就会看云看月看星辰，并且在人世中的一切看到智慧啊，这真的是特别唯美的句子哈。你们觉得每一句都能够细细的品味很久很久。嗯， 对，就是它这里边那个优美的文章太多了。 嗯， 其实呢这个那个季节十二贴，现在我们二十四节气也那么火、我也想读这一篇，但是时间有限呢，对吧？ 我们让宋总实现一下这个心愿啊、第一次来我们广播电台做客啊、就是我觉得之前请总编辑来呢，更多的还是聊书的介绍。今天也让总编辑为大家来朗读一段啊、应该说也像是您手中的一个孩子哈、从策划出版到最后能够被大家所熟知所认识哈、所了解，然后走到我们面前，应该说也是特别有缘的一件事情啊。好， 那 准备好了吗？我给您配个乐啊。 嗯，谢谢一旦哈。好。五月小满。天空突然下起雨来，对天上的雨我们没有拒绝的权利，只能默默地接受。站在屋檐下避雨，我想为什么初夏的雨总没来由地下着。这时竟有一些愉快的心情，好像心也被雨湿润了。痴痴地想起某一年也是这样的五月，也是这样突然的初夏之雨，与一个心爱的人奔过落雨的大街，冲进屋檐下的骑楼，抬头正与一个相逼的石雕相遇。那石雕今日仍在，一起走过雨路的人却远了。五月的雨总是突然就停了，阳光笑着从天上跌落下来，就这么短。 大家可以通过刚刚宋总读的这一小段哈，这讲的是五月的天气，小满，可以感受到哈这个文字的这种美啊。对，现在就是小满。那其实我还想为大家读一下六月芒种啊，马上就要来临的。因为前段时间刚刷了一部电影，也是一部老电影，叫《柳如是》，然后它的第一个镜头就是1644年芒种。苏州的那个场景非常的美啊，为大家来读一下哈，在林清玄笔下六月的芒种是什么样子的。六月芒种，时可种有芒之谷，过此即失效，故曰芒种。坐火车飞过田野，偶尔会看见农夫正在田中插秧，点点的嫩绿在风中显得特别温柔，甚至让人忘记了那每一株都有一串汗水。芒种是多么美的名字，稻子的背负是芒种，麦穗的承担 是芒种，高粱的波浪，高粱的波浪是芒种，天人菊在野风中盛放是芒种，有时候感觉到那一丝丝落下的阳光也是芒种。六月的明亮里，我们能感受到四处流动的光芒，芒种是为光芒植根，在某些特别的时候，我呼唤着你的名字，就仿佛把光芒种植。今天我们也这个用这样的时间哈，为大家来多读一些林清玄的美文，让大家去感受一下。我们接下来再请两位编辑哈，丽华和丽杰和丽刚啊，为我们来朗读一下，让你们印象最深刻的，也是第一套吗？凡事喜悦自在自在生活当中的片段吗？ 嗯， 对的。嗯，好，可以大一点声，我们这个声音有点小啊。好， 这篇文章选自不紧急却重要的事。我选部分给大家朗读。生命中有许多非常重要却一点也不紧急的事，像每天放松的静心，从容的冥想，像愉快的吃一顿饭，品茶茶的芳香，像在山林海边散步，欣赏山色与云的变化，像听雨听泉听音乐，读书读爱读闲书，读人读爱读闲书。像陪父母谈昔日往昔的往事，听孩子说同志的笑话。一个人如果在一天里花8小时在追逐衣食与俗世上，是不是也能花80分钟来思考重要的事呢？若不行，就从8分钟开始，8分钟的觉悟，8分钟的静心，8分钟的专注，8分钟的放松，8分钟的忘我，8分钟的天人合一，8分钟的守真抱朴。生命必会从这8分钟改变，每天的生活也就从容而有情趣了。 刚刚说到的是每天给自己8分钟，这个让我印象也特别深刻。我其实昨天读到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给自己每天8分钟，可能我给不了自己8个小时，80分钟，但是我可以每天给自己8分钟。我想，如果在睡觉前给自己8分钟去想一想，今天我做了什么，今天我认识了哪些人，然后今天哪些事情是让我开心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生活就不一样了。其实8分钟看似很小，但是它也很大。如果你每天8分钟，你算一算，你一个月多长时间，你一年多长时间，每天给自己8分钟静心的时间，喝茶的时间，是属于完全属于你自己的时间。这个时候，你就会真的对你自己的本身的情绪也好，生命的敬畏也好，你会觉得我是跟自己和解了，我是能够真心的对自己的这种情绪啊，做一个和解。所以我觉得很多特别忙碌的人群哈，尤其这些职场人士，应该给自己每天8分钟啊。这8分钟，哪怕你去翻一翻林清玄老师的书，你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这是8分钟的心态哈。那丽刚呢？丽刚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的文章？ 我来读的是这本《持续做一个深情的人》，也就是我们的情感美学。我们三个人做了分工。 情感美学好。 然后我选的这篇文章叫做《玫瑰奇迹》。 玫瑰奇迹。 我来读下面这一段。我们在生命中的偶然擦肩是因缘中最大的奇迹，世界原来就是这样充满奇迹。一朵玫瑰花自在开在山野，那是奇迹，被捡来在花市里被某一个人挑选仍是奇迹，然后带着爱意送给另一个人，插在明亮的窗前仍是奇迹。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对一朵玫瑰而言，生死虽是必然，在生与死的历程中却有许多美丽的奇迹。人生也是如此，每一个对当下因缘的注视都是奇迹。我们从前常买花的花店买了一朵鹅黄色的玫瑰，沿着敦化南路步行，对每一个擦肩而过的人微笑致意，就好像送玫瑰给他们一样。我不可能送玫瑰给每一个人，那么就让我用最诚挚的心，用微笑之意来代替我的玫瑰吧。我们在生命中的每一个相会也是偶然的擦肩而过，在我们相会的一弹指，我深信那就是生命最大最美最珍贵的奇迹。 这说到的是持续做一个深情的人哈。这套书当中我印象最深的句子就是这样一句话，他说：愿你从容步履雍容，实践高远，愿你有情乾坤朗朗，情趣盎然。关于心，关于生命，没有什么是真正的伤害，也没有真正的好。爱情的成熟与圆满正是如此，只要不失真心，没有什么可以伤害我们真实的生命。所以一切美好的姻缘都应在三个支点方能长远：重情、守义、惜缘。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汪涵，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读书俱乐部365天不间断的文化盛宴。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中国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的林清玄的《美学三书》近日出版，这本书包括了林清玄生活美学、人生美学和情感美学的清澈感悟与优美描写。这位32岁入山修行佛法，下山后成为了畅销书作家的林清玄，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感悟。今天的读书俱乐部为您推荐新书《林清玄·美学三书》。 我是导演王朝歌。在今天这个时代，现在我们要谈读一本书，花一个很长的时间去读一本书，显得有点奢侈，甚至有些人觉得有点不合时宜。因为接触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了，通过信息网络、手机、电脑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可以获取知识，那么我们还要手捧一本书吗？我今天在这里想跟大家说，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获取我们人生知识的一个渠道。拿一本书和看电脑不一样，它在阅读的过程之中会触发你的思考，会让你有逻辑的、系统的对一个人、对一个故事、对一段历史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个思考，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能听到我这段讲话的人，您的手里正捧着一本书，谢谢。 北京时间11:33，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最近因为天气的原因哈，嗓子有一点咳嗽，所以在节目当中可能有些时候发挥不是特别稳定啊，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见谅。那其实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林清玄的《美学三书》啊，这个三书包括《凡事喜悦自在生活》，还包括持续做一个深情的人，第三本叫做《人生不乐复何如》啊。我印象很深的是，我感觉林老师的书当中的每一段话拿出来都是美句，都可以发朋友圈一定会被很多人点赞，因为这个句子太美了啊。你比如说在《人生不乐复何如》当中，他就这么说，他说：滔滔人世里，不受人惑的人，或是诱惑的惑啊，这个不受人惑的人，每天有一些正向的时光，便有好心情走向明天。时时有正向的时刻，生命便无限美好，日日是好日，人生不乐复何如。唯有快乐地活在当下的人，才可以无事，每刻每刻都尽情地、充满地、没有挂虑地去生活，活活泼泼，快快欢欢乐乐，全心全意，一刻无事一刻清，一日无事一日好， 吃饭无事，工作无事，睡眠无事，真的无事最可贵。吃饭是重要的，但吃饱饭就应该去工作，工作做好就去睡觉。我喜欢无心的态度，所以无事人并不是闲杂的人，反而是专心的无杂之人。怎么样，大家听到这样的一段话是不是有所感悟呢？我们日常的生活，一日三餐，我们的工作啊，我们每天遵循的这种生活规律，要想一想是不是真的做到了专心而无杂。同样呢，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也特别请到了三位嘉宾。那第一位呢，是来自时代华文书局的总编辑宋启发先生，欢迎宋老师，打个招呼吧。 谢谢大家，我是华文书局的宋启发。 嗯，好。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时代华文书局工作室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林清玄图书的策划人和编辑陈丽杰老师，欢迎丽杰。 大家好，我是时代华文书局陈丽杰。 第三位呢，是来自时代华文书局的编辑王立刚，也是林清玄图书的这本书的编辑立刚，欢迎立刚。 大家好，我是时代华文书局的编辑王立刚。 其实对于今天我们到现场的这三位，应该说都是为了这一套书能够面试哈，做出了应该说默默地做出了很多努力的三位老师。其实说到了这套书看起来好像很唯美啊，这个很简单啊，但是其实做起来真的是很复杂。这个过程我觉得我听说哈，好像用了很长的时间，一年多是吧，才策划了这套书。谁来聊一聊？宋总。 那丽杰说吧。 好。丽杰是策划人，来。 大家好。林先生这本书我们前前后后大概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期间从书稿的定位到我们书名的选择以及包装的设计，就是费了很大的，中间有很大的就是我们需要取舍的地方，取舍应该是最难的。因为林先生的他的每一个句子每一篇文章都是非常非常美好的，比如像人生不乐复何如，我们最初的定位就是想其实最初的时候就是想做一本活在当下的书，因为我们就是觉得人如果能时时刻刻活在当下，就是用此时此刻的心面对时时刻刻的这种态度，就是每一刻每一刻连在一起来，你的人生就是美好的。但是如果用活在当下这个书名，就可能跟读者有点隔，有点佛佛叨叨了。 对，就是活在当下这个词实在是太频繁的被使用了，会被称为是鸡汤文是吧。 对。 所以我们从林先生其他的作品当中其他的面向选择了快乐这个主题。因为林先生也说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就是我们要常想一二，这一二就是快乐的事。因为确实人的一生很不容易，我们真的是要快乐。怎样去快乐呢？真的是要也还是回顾到我们最初的策划初心，就是过好当下。就是要当下的心去面对。 是的，正如林清玄先生在这本《人生不乐复何如》当中所说到的，快乐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能力，我们应当快乐。在顺境之时要使生活有风采，在逆境之时要不散乱，保持静心。这个静心啊，就是不受外界的诱惑，就是做不惑之人啊，这个是挺难的一件事儿。即使是最平凡的人，每天有一些正向的时光，便有好心情走向明天。时时有正向的时刻，生命便无限美好。日日是好日，快乐常常是隐藏在平常的事物中，只要加一点用心，平常事物就会变得非凡美好庄严了。只要加一点心，凡俗的日子就会变得可爱可亲可想念了。我们现在其实闭上眼睛去想一想，我们周边有什么样最美好的事情。这个季节很美好，因为花开，然后因为每天都是绚烂的色彩，然后呢我们可以想一想蓝天白云，然后呢美好的季节，然后新鲜的空气，还有就是我们身边这些对我们每天洋溢着微笑的人啊，这就是很快乐的。不要去想那些烦心事儿，因为人生当中一定会有烦心事儿，但是呢最重要的主题是快乐，而不是烦心事儿。烦心事儿只是一个插曲啊。好，刚刚说到的是这个刚刚丽杰说到了，其实引这套书还是一个比较这个曲折的过程哈，这里面有很多的困难。那想问问宋老师啊，当时这套书其实一年多的时间来策划来整理然后来出版，这过程当中让你们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最难的我觉得就是首先这个选文，刚才丽杰说的，那个从可以说是它是一百多本作品当中选，选要符合我们设定的那个主题，要另外呢它的好文章又这么多，就是说有时候就像割肉一样的，确实很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我们要再就是说现在中国已经进入新时代了，我们要做出高品质的书，那么什么叫高品质，对吧？这个从整个的包装、封面、插画，这个封面实际上现在呈现给大家的是这么一个，实际上当时是有很多方案，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呢特别符合林清玄先生他的这个哲学，他的生活美学，就是简朴，但是简朴不简单， 不意味着没有品味啊，简朴 而很有品味， 对， 就像你到就像他讲的那个抹茶的美学当中，你到一个日本的那个小茶馆里面去喝茶一样的，非常简单，但是那个简单是非常的难做到的，就是那个是一种极致的一种美学的在蕴含在里边。我想大家呢拿到我们书的时候呢，希望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当你看到这样一种简朴散发着一种清香的这样的一个作品，你会想到简朴不是简单，我想就是说刚才呢一旦那个读的文章当中那个话我也非常感动，就是加一点点用心，我觉得呢这个林清玄先生的那个散文当中处处呢我觉得也都向大家透出这样的一种信念，就是要用心活好，活是要用心去活的， 我觉得这套书真的是特别开悟啊。我记得我忘了是在哪一本这个林清玄的这三套书当中的哪一本当中讲到了，就是其实我们要觉悟啊，这个觉悟的过程，有一次记者曾经采访过林清玄，说你为什么32岁要辞职去山上修行，修了3年回来，他说他要觉悟，说什么是觉悟，觉悟是了断了这个就六根清净，了断了所有的一切嘛，他说并不是，其实是学习，觉是觉醒啊，然后悟是学习，觉醒学习干嘛，去认识你自己，其实这个过程是去认识你自己。所以我在想林老师呢这三本书涵盖了100多篇文章，200多篇吧，差不多，是吧，宋总？对。然后呢，是他经历了那么多的人生旅程和感悟，然后呢，他把它写下来，把这样的财富送给你，送到你面前。对我们来说，每一位能够打开这本书的读者，每一个能够读到这本书的人，他都应该受益的，或者说直接给你送给你的这种精神财富，我觉得这个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而且在他的书中我感受到了一种无分别，这种无分别是可能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会说，经常会有这样的话，等我有钱了我要去全球旅行，等我找到男朋友了然后我要去全球旅行，然后等我什么了我就会快乐啊，等我升职加薪了我就会高兴。其实我觉得人生当中没有那么多等待，也没有那么多条件的设置你才会开心，开心是没有条件的，快乐是最没有等级的一件事情，就像读书一样，是门槛最低的高贵啊。所以我觉得他这本书当中有一篇文章我印象很深，就讲的是梅香，这个文章就让我想到了人生当中其实快乐是没有那么多等待，也没有那么多条件的。他里面说到了说有一个有钱人在赏梅花，然后呢就最后就说到了说那个穷人呆立在那里感到非常震惊，震惊的是这个富人呆立在那里就非常震惊，震惊的是竟然会有穷人跟他一起去赏梅花，他认为这种梅花不应该是穷人来赏的。所以呢林清玄就说乞丐也能赏梅花，乞丐也能闻到梅花的香气，有的乞丐甚至在极饥饿的情况下还能闻到梅花清明的气息，可见得好的物质条件不一定能使人成为有品味的人，而坏的物质条件也不会遮蔽人精神的清明。一个人没有钱是值得同情的，一个人一生都不知道梅花的香气一样值得悲悯。一个人的品质其实与梅花相似，是无形的，是一种气息。我们如果光是赏花的外形，就很难知道梅花有极淡的清香。我们如果不能细心的去体察，也难以品味到一个人隐在外表内部人格的香气。可叹的是，很少有人能回观自我，品赏自己心灵的梅香。大部分人空过了一生，也没体会到隐藏在心灵内部极幽微、极清澈的自性的芳香。能闻到梅花的香气的乞丐也是富有的人， 啊，其实这段话是一个充满了哲学道理的一段话。 嗯、对，就是，快乐是一种选择，这就是一种选择。 嗯， 同时它又是一种能力。 嗯， 我觉得就是林清玄先生就是用这选择和能力，就把快乐的真谛告诉了大家，非常简单，但是你可以说可以用一生都去领悟它。 嗯 嗯。有时候你选择它就是快乐的，没有条件的，就是完全是一种心境的一种选择。有时候它是一种能力，对吧？这是这样的。 其实再问一问我们这本书的文字编辑立刚，因为立刚是之前其实没有做过林老师的书哈，对林老师的印象并没有那么特别的，像做完之后的那个感觉那么深哈。 嗯。 我也想问问立刚，就是每一个人其实读到林老师的文字都会有一种感悟。那你读完之后是怎么样的感悟，或者有哪些改变？ 我最大的感悟还在于他的励志。 嗯。 林清玄老师他给很多人的印象都是一个世外高人，就是文字非常美，有仙风道骨、超然脱俗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他背后所付出的努力。他其实出身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也是一个农户，小时候他就立志当一个作家，因此他还得到了他父亲的嘲笑。他说：“如果你都能当作家，那什么什么都可以了。”但是，他就特别不服，说我一定要当作家。为此，他不像有些人说完之后就拉倒了，他就是每天写，不间断，几数十年不间断。我觉得这种。最后终于成了整个华人世界都极为著名的散文大家， 对， 被称为当代散文八大家之一。 嗯， 然后频频登上那个作家畅销榜，这是跟他的努力分不开的。然后他也被人嘲笑过，被人否定过，但是他也因此锻炼了他的心境，所以他后来能做到平常心，能做到从容。 嗯，没错。我在这篇文章当中这本书当中还读到了一些特别有趣的一些应该是林清玄入世心态来为大家去开解大家心中的很多困惑的这样几段话。有一段是这样说的，说什么是最重要的生活？陪着爱人散步，躺在草地上看星星。一个小孩有没有幽默感，懂不懂得爱和宽容，这是重要的。而每天着急上班、学习、考试是紧急的。当人整天在紧急的事情里面打转的时候，琴棋书画诗酒花就会变成柴米油盐酱醋茶。要学会腾出一些空间，进入重要的生活。两三年前，台湾有一个最有钱的博士叫王永庆，92岁那年在美国巡视工厂的时候去世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难过，我想如果我90岁有5000亿财产，我会去巡视工厂吗？答案一定是不会。王的后人迄今还在为财产争夺不休，这是一件很让人伤心的事情，因为他们没有觉察到什么才是重要的生活。还有一个富翁叫郭台铭，虽然他很有钱，但是他最后娶了一个平凡的舞蹈老师。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会选他？他回答我说，我太太最大的优点是她身上闻不到钱的味道。这表明对于一个整天追逐金钱的人来说，没有钱的味道反而是最大的优点，意味着这个人并没有掉进欲望的泥沼。大家发现没有，其实他的文字都非常的简短啊，也没有那么多的所谓的大道理，但是他用他的这些小故事、这些经历，其实也给你传达了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其实刚刚我们上半时段三位都已经为我们朗读了其中的一些特别喜欢的片段，宋总其实还是有一篇很喜欢的哈，希望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朗读一下。今天我们就再请宋总哈为我们朗读一下这篇和花相关的文章。 好的，谢谢一丹。这个我在这里给大家朗读持续做一个深情的人当中的一篇黄玫瑰的心。 好，我们来配一段音乐。 一朵花里就能看到宇宙的庄严，看到美以及不屈服的意志。有一位花贩告诉我， 几乎是所有的白花都很香，愈是颜色艳丽的花愈是缺乏芬芳。他的结论是，人也是一样，愈朴素单纯的人愈有内在的芳香。有一位花贩告诉我，夜来香其实白天也很香，但是很少闻得到。他的结论是，因为白天人的心太浮了，闻不到夜来香的香气。如果一个人白天的心也很静，就会发现夜来香、桂花、七里香，连酷热的中午也是香的。有一位花贩告诉我，清晨买莲花一定要挑那些盛开的，结论是早上是莲花开放最好的时间。如果一朵莲花早上不开，可能中午和晚上都不会开了。我们看人也是一样，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没有志气，中年或晚年是很难有志气的。有一位花贩告诉我，愈是昂贵的花愈容易凋谢，那是为了要向买花的人说明要珍惜青春呀，因为青春是最名贵的花，最容易凋谢。有一位花贩告诉我，让我们来体会这友情世界的一切展现吧。当我们有大觉的心，甚至体贴一朵黄玫瑰，以心印心，心心相印，我们就会知道，原来在最近最平凡的一切里就有最深最奇绝的睿智呀。谢谢大家。 好，那最后再剩一点时间，我们再请两位编辑吧，立刚再给我们朗读一段。 好的。我读的是人生不乐复何如这本书里的一篇文章，叫做从人生的最底层出发。这一篇是很励志的，就是能感受到林清玄老师那种向上向善向美的那种感觉的。我开始读。人们从小就发现自己最合适做什么，做什么才最快乐。我这一辈子一直想当作家，从来没有改变。清华大学100年的时候，有学生问我，你已经写了170多本书，还会接着写吗？我的回答是，如果我下午会死，我会写到今天早上。如果明天会死，我会写到明天早上。我已经写了40多年，我一直在想，我最好的作品还没有写出来，我要一直努力。如果你问我什么是成功，我会说，今天比昨天更慈悲、更智慧、更懂爱与宽容，就是一种成功。如果每天都成功，连在一起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不管你从哪里来，要去哪里，人生不过就是这样，追求成为一个更好的、更具有精神和灵气的自己。 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或者读者，当他和林清玄的文字相遇的时候，他总会有一种内心的触动，或者是感受，或者是泛起涟漪啊，然后呢都会有一种向往美的这种感受。我觉得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但是这个城市里照样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感恩的，值得我们去观赏的，甚至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啊，让我们感到快乐的美好的事物。所以我觉得要放下那些让我们烦恼的事物，真正回归到生活的本质和真实上来。就像林清玄老师所说的，我们既要活在当下，又要活得真实啊。当这个物品你撕掉它的标签和名牌的时候，它的真正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其实当一个人也是这样的，当你放下了你内心的枷锁，或者内心的困惑，或者是禁锢的时候，也许你就解放了你的心啊。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一系列丛书，我们能够像这三本书的这个书名一样，凡事喜悦自在生活，然后人生不乐复何如，做一个深情的人，持续做一个深情的人哈。所以今天特别感谢三位的分享，我也希望大家抽空可以读读这系列丛书哈。而且其实我觉得造价还是蛮高的，然后其实价格定的也是不是特别高啊。而且我觉得当你翻开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你就和你最好的自己相遇了，也和最美的文字相遇了，也和最美的思想相遇了，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过程，这就是阅读本身的魅力。好，谢谢三位老师，谢谢。